天你写的日记，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老师们都已想不起，猜不出问题的你。我也是偶然翻相片，才想起同桌的你。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看了你的日记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，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。那时候天总是很蓝，日子总过得太慢，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。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？谁安慰爱哭的你？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？谁把它丢在风里？ 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宁奇。今天是4月27号，星期五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3度，最高气温25度，西南风3到4级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3到27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7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大兴在12到25度，丰台在12到25度，海淀在12到26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京西草原在9到23度，京城梨园在12到25度，妙峰山在14到25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远离腰部疾病的方法有哪些？现在很多人可能都喜欢睡一间有厚床垫的床，而这样的床呢往往是比较软的，对于腰部来说非常的不好。想要保护自己的腰部，就应该选择硬床板，而且睡觉的姿势应该是双下肢稍微屈位，以侧卧的姿势最为有利。一般来说我们在干活的时候呢都是要使用到腰部的力量，比如说举重之类的，那么在进行重体力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正确的用力，腰部要始终处于直立的状态，收腹挺胸，这才是最安全的姿势。眼看着北京的春天就要结束了，过了五一咱们就要迎来绿油油的夏天。现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温度湿度刚刚好的日子，不仅人舒爽， 花花草草也舒服地纷纷绽放。我们还没有看够洁白的樱桃花、娇艳的桃花之时，在西翁庄这里的二月兰已花开成海。当千朵万朵的二月兰在生态林下悉数绽放，一种属于现在的紫色浪漫已经来临。不仅遍地紫色，还有枝头的粉红。二月兰最佳观赏期将持续到5月1号，有空去看看吧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心不行，我在